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连，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来不及让它告别，哭流一段静谧的弦，许不下长长的爱恋，却会让每天恍惚中又和你相见，永远到一段的缘，清醒梦之间，念念之言，一片完全繁星间，那是我对你最后的眷恋。 知道

才能轻轻地抚摸你的脸颊，亲吻你的脸。天空告诉我需要一千年，大海告诉我需要一万年，大地告诉我要等到天荒地老。你能否告诉我是在哪一年哪一天，还是遥遥无期？我好羡慕风雨，因为我想靠近你。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男拥有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引领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在旅途当中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自然会让你有所思考，别人为什么要这么活，我自己应该怎么去活。旅途的所遇和内心的所思结合起来，明亮的眼眸也充盈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我想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吧。来自汪峰的一首旅途。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肯定不会把你叫醒。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梦也要有独自而别。我们曾经那么甜蜜，但每个朋友都很孤寂。可我对你说的我不理智，竟然都无法安定。这不是一个借口，不是一个理由，我爱你只能来残留。在下一个车站，在下一个城市，我的爱只剩余旅途。当你醒来一定会哭，你会和我残忍的哭。我说的那些道别的话，只会加剧你的苦痛。可是我想你会明白，曾经的梦是一场雪。如此的爱不值得流泪，你还要走很长的路。这不是一个借口，不是一个理由，我爱你只能来自由。在下一个车站，在下一个城市，我的爱只属于旅途。下一个城市。 后伤害自己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比如呢，反反复复的贬低自己，会自以为别人都看不起自己，其实大多数人都只是瞧自己不瞧别人的。所以那些批评和看不起大多数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当你开始在心里贬低自己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喊停，要学着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你说对吗，傻孩子？ 看着你无声的表情，我猜不透这是你的心，我一直问尽，却还是走不出这秘密，好孤寂。开始失去勇气，而你却还像在游戏，我假装清醒，看清你的心，终于我选择了离去。你像个孩子被我看穿，在你面前我试着隐瞒，所有过去全都变成伤害。我像个傻子一样的被你出卖，一字一句都要我承担，当我最后我选择分开。失去勇气，而你却还想在游戏，我假装清醒，看清你的心，终于我选择离去。

在这世界上，我们在想好，都太小心太倔强，因为生活傻，所以就去再孤单。是不是人不在乎我冷暖，是不是因为寂寞感到这一晚，让我们有了一种脸上，让我们感到爱的力量，你眼中今生遗忘。是不是人不在乎我冷暖，是不是眼睛墙上结痂这一晚，在这世界上，我们在想好，都在小心在倔强，因为生活少，所以就去再孤单。是不是人不在乎我浪漫，是不是因为寂寞感到这一晚， 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叮当的一半。叮当呢是一位在台湾地区发展的内地女歌手，她在17岁那年为了音乐梦想离家出走，到各地的酒吧驻唱，2003年和滚石唱片签约。由于那个时候公司人士变动，没有机会发片，直到2006年被相信音乐高层相中，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独自一个人到台湾开始了唱片歌手的生涯。 喝酒的伴，一起看电影的伴，早午晚餐的那个伴，朋友不能留得太晚，明天要上班。唱 K 的伴，一起去旅行的伴，听懂我的笑话的伴，我的生活只差那个人就美满。快乐像一路繁星，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好美 幸福就只是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这一却提醒我孤想法又能怎样，只能习不了各种乱，几个流言安慰不了心里的遗憾，没有负担原来也是种负担，自由多得让人心慌，你羡慕我那要不要跟我交换，快乐像无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何以妄谈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好没有方向，幸福就只是一半，努力把日子都填满，得来的是我多孤单，快乐像一人分享，快乐就只是一半，何以问他心怎么都不够暖，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有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没人知道我多孤单。

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发如雪纷飞了眼泪，我等待

就让我沉思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 是谁偷走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走偷走我的心，让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再为谁哭泣， 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不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爱自己，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为爱狼藉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心。 在心里、oh, 你常说我太实际，我不要留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我、oh, 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 现在是22:38。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听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希望都在这个环境。 此时得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时闹事，没有你能行。 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发声。 亲爱的孙，真的好久不见，从初中毕业到现在，听说你过得还不错。如果你真的能够听到这段话的话，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真的是说不出口的。发小当中最牵挂的、最不可替代的就是你。虽然感觉我们在彼此的青春当中都消失了那么一段时间，中间可能是有些什么误会吧，但是前段时间我们就在网上聊天，那种感觉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熟悉。我叫你孙，你叫我张，这个昵称也是专属于我们彼此的。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傻事，那个时候放学不回家，在路上一起聊天，一起逛街，一起买好吃的，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是特别的幸福。直到晚上非常晚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彼此家的楼下一起聊着今天的新鲜事、难过的事和自己喜欢的那个男生今天有什么新的动态。想想那个时候的时光都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美好的。小的时候都扬言要做彼此的伴娘，但不管现在我们都经历了什么，都特别感谢曾经你带给我的那么无忧无虑的时光。从小到大的朋友不少，但真正像你一样的只有你，不可替代的你。很多人都说朋友在这一生当中能够从头陪到尾的真的是太少了，可能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价值观的不同，或者是人生选择的不同，总会有一些人离去，会有一些新的人进来。总之能有你这样十几年的好朋友真的是特别的知足了。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城市，学着不同的专业，身边的圈子也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我可以感觉得到。想点一首杨千嬅的《姐妹》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曾经的时光。 和你太多心事，但已经不再重要。但愿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转换，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骗过你对我哭诉，默问候又离又去，苦心得宝宝。我倒又对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手得到紧握我和我的他，忍不到回到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索，让我算我愿意世再付过，你知道那个到快递是我，分半点福气给我，不准留低我一个。我信我有这一日，伴侣肯专注待我，每晚也固定安稳，像俗语讲开快结果。不怕我爱得分裂，没信心可以度过。情感可错赠，婚纱照不敢拍错。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骗过你对我哭诉，不问候又离又去，苦心得宝宝。我都由将你骗到，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家忍不到，每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心锁，让我算我愿意谁再付过，你知道那个破坏力是我，分半点福气给我，不准留低我一个。 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秦观鹊桥仙，仙云木桥，听众石志亮送给于芳芳。仙云木桥，飞星传恨，银汉条条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

不分是智慧，能够形容的无悔，他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